小时候我总会这样牵着你的手，只是盼望能够在你的身边守候，为了保护你不小心割破手指头，这个小伤却让你流泪心痛。长大后我们越来越远，分隔地球的两边，何时才能够见面，熟悉微笑的脸。回忆起我们小时候，闭上眼睛就能感受，心中慢慢流动的温柔。离开了我们小时候，现在你会不会想我？也许你找到一个人为你守候，我老了。小时候我总这样牵着你的手，只是盼望能够在你的身边守候，为了保护你不小心割破手指头，这个小伤却让你泪流心痛。长大后我们越越远，分隔地球的两边，何时才能够见面，熟悉微笑的脸。回忆起我们小时候，闭上眼睛就能感受，在我们心中慢慢 you